流，心与心沟通。 有些东西少比多好，比如减少垃圾，美化环境。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生疏熟悉， 听不腻的曲艺， 空中曲院， 空中曲院。 大家好，我是柳欣，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空中曲院。今天要请您欣赏的是第11届金门曲会闭幕式的演出录音。 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来宾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的光临天津市第11届天津啤酒杯金门曲会。在众多艺术家参与了9个专场演出之后呢，就要落下帷幕了。今晚将是一个群星灿烂的夜晚。朋友们都知道，我们天津是全国知名的北方曲艺之乡，这里曲种众多，群星璀璨，名家辈出，数不胜数。我们为拥有众多的曲艺大师而感到无上光荣和自豪。如今一代青年演员茁壮成长，中年演员如日中天，他们在全国历届曲艺大赛中屡获殊荣，为我们捧回了一座座金灿灿的奖杯，这是天津曲艺界的骄傲，我们当之无愧。弘扬曲艺，一步一个台阶，我们衷心的祝愿天津曲艺鹏程万里。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朋友们，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今晚参加演出的演员呢，全部都是文华新节目奖和牡丹奖全国曲艺大赛中的获奖者。那么我们首先呢，请大家欣赏由张永生创作的京韵大鼓《元春省亲》。这个作品呢，荣获了全国牡丹奖曲艺大赛创作的银奖，演唱者是获得牡丹奖铜奖的郑飞，唱腔设计是赵学义，伴奏韩宝丽、张玉恒、陈倩、刘玉喜。下面我们欢迎他们为大家演唱。 这才引出来 李公把家回。全不惜挥金如土啊，筹办一回，迎贵人专修了一座省亲别墅，撑得起富丽堂皇啊，欢财盛会，楼台殿阁黄金垒，轩冠斋堂博银堆，方下圆梯宝石砌，牛郎画栋玉柱围，怪石岗洞假山镇水，清泉儿泻下如瀑布飞，小溪串桥石子铺路，粉墙儿环护绿柳皱垂，这一处芭蕉海棠红绿配，那一处拱桥方亭两相偎，这一处横枝飘香闻玉醉，那一处嫩竹低翠是往回，这一处灵宫贵殿雕窗锦，那一处青篱茅舍挂柴扉，我一言表不尽那园中的景，果真是金银换彩呀，珠玉盛会呀。翻山过了一回，方见到金顶鹅黄凤鸾轿，里边坐的是贾贵妃。进府后在园中争殿，升座手里何族人等排班上殿，参见贵妃。参礼后啊，入厕时更衣脱去，凤冠霞帔，这才坐上了省亲的车驾，轻轻地把手挥，就往贾母的房里退呀。 元春，一见祖母就要行家里，家母等人急忙跪倒啊，拦住了贵妃，一肚子的话儿不知从何说起呀。那元春强忍泪，硬把那小文往脸上跪，说我入宫多年，今才相见，娘儿几个不说不笑，反倒伤悲，少时我便离了去呀，指不定何日再能回。言欢未尽就说不下去了。家中是立在帘儿外，躬身低头双手垂，问安虚行群臣礼，元春紧紧那皱双眉，因说道，这骨肉分离呀，终无一去，何如那田舍之家，天伦之乐却得随。那家中听此言，眼含热泪，可以开口，那言谈话语呀，还透着恭维，说臣不才，寒门草舍，飞出乱峰，望贵人勤慎公诉，把君陪。又提到那园中的额边，乃宝玉锁你。元春闻听，喜上了双眉，阴笑道：“宝玉的才学，国又长进了，却为何不来？让我见你回。家母道，无职外难，不敢擅入。一去还元春的心内哟，勾起了伤悲。我们长姐有弟，有如母子啊，我对他自幼儿怜爱，体贴入微，现而今垂帘相隔呀，不得见面，是何人定下了我这些戒律清规呀？ 传旨，银宝玉上前来相见。贾宝玉国里参拜见贵妃，那元春斧头挽颈地摸着宝玉，不由得他是唉声叹气泪双垂。在一旁尤氏和凤姐儿忙结劝，那元春收住泪，盛殿开宴，把盏举杯，元妃他命必宴伺候，要亲提额匾。你看他挥毫浓墨，凤舞龙飞，这时节指使太监忙起奏说：时辰已到，娘娘请假罢工回。元妃闻奏心一动，酸心直把那眼泪催，拉住了祖母和母亲不肯松手，叮咛一回又一回，此番一别勿须记挂，好生保养切莫伤悲。说罢转身进了轿，五月一动脚连垂。这时节一家老小双膝跪，只闻得哭声一片响如雷。这一回元春省亲，豪华中渗着泪水，更难料此三生离京成了子别，直到梦归在宫闱呀，他那哀怨可诉向谁？ 朋友们，下面大家将要欣赏到的是《丹霞凤阳春》，作者石世昌。这个节目呢，也荣获了牡丹奖作品金奖。那么演唱者呢，是牡丹奖银奖天津文艺新星获得者陈宝平，唱腔设计是连月如，伴奏陈健。下面请大家欣赏。 是小岗村的党员在开秘密会，揭开了改革的序幕，青史永存。小岗大队生活窘困，他们在七八年的年底把耕地按户来分， 那年月实属大逆不道，烽火要降临，这一晚老支书召开紧急会议，他们要顶着浪拨开乌云。在如豆的油灯下寒气逼人，他们围着小火炉，大棉袄披在身。老支叔叔，咱把这分田到户的事儿再好好的讨论讨论，群众基础怎么样，大家伙要敞开胸襟。昨个公社来电话追问原因，大队长，你到公社是怎么谈的心？你给咱党员同志传达传达，时间要抓紧。上头的工作大家要听真。队长说，公社大骂咱头脑发了昏，谁叫你们私自把田按户分，你赶快回去再把生产组并。别忘了人民公社集体是正根。县委党校正把新的动向寻，他们要是往上头一汇报，嘿嘿，吓得你们腿抽筋。这包产到户是一颗资本主义的大毒草，踢倒豆臭再揪出来，幕后操纵人。大家伙愣了神，大毒草罪孽深，沉默半晌气不分。老支书站起身，屏正气把话云，雄风虎胆春雷震。咱小岗是一个三靠大队，这些年真叫人伤透脑筋，吃口粮靠返销定量，搞生产靠贷款把手来伸，全村人生活靠救济，爱他何，爱他何时能解困。咱大队二十户人家，分四个大组集体耕耘，整天家鸡吵鹅斗，又往那八个组匀，两三户一个小组，父子组兄弟组，该没事了吧。年头了，老李家的哥俩又揪起来了，打的是头破血流，这才惊动了社员。爱我开，爱我开会讨论。队长说，那天是我主持开大会，费尽了唇舌也难解纠纷。三小队的张大炮说，咱干脆按户把田分，省得整天瞎捣乱，也用不着为工分争得红耳根。每一户把生产指标定明确，谁完不成任务，您呐抄起扫把朝着他的后背使劲抡。一句话逗得乡亲们哈哈笑， 就连老李家的哥俩，他们的脸上也驱散了愁云笑盈盈，于是连夜抓阄分牲畜，什么镰刀锄头三尺铁锹也跟着分，丈量土地说干就干，等天亮大功告成，乐坏了众乡亲。从那起村里稳定，户户憋着卯劲儿干，现如今再动员并组，那可就乱了咱小岗村。老支书说，旧社会咱打着凤阳花鼓走乡船镇，露宿街头卖唱乞讨苦度光阴。解放后打土豪均分天地，是咱们带头率领乡亲。因此上赢得了拥护和信任，小岗人跟着咱不该受贫。这些年咱们折腾得够呛了，还是要多听听群众的意见。共产党要是丧失了群众，如鱼离水。众社员为解困，包产到户表了决心，那公社要把祖宾不并组，大祸来临咱党员干部要自存，保乌纱跟着混，还是咱在群众一边，不怕判刑砍头把大狱来蹲。先为党校拿着鸡毛当令箭，空谈理论。上头更有一帮子人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满口胡云。这包产到户到底是姓社还是姓资，我说也说不准。严实下春耕生产就要来临，那公社不下发种子化肥，把我们的脖子来捆。耽误了农时咱社员贫上加贫，如何生存？老支书越说越激动，沸腾的新孩子狂抄本。你看他拿起了毛笔，给凤阳县委急书报告，一字字力透纸背，苍劲雄浑。刷刷刷，率直的谏言写完毕，拿过来红色的砚台掸去了灰尘。你看他在自己的签名之下站上朱砂，按上手印，他那种刚毅的神情，磊落的胸怀，不愧是有胆有势的共产党人。忙说道，这是我给县委打的报告一份，咱们要相信党，依靠党，党最关心我们劳苦农民。我恳求凤阳县委速来小岗调查访问，我恳求公 乡社领导看在春耕活鸡把种子拨给小岗村，允许我用一年的时间秘密实施包产到户，如有错一切罪责归我个人。这个说分农具的是我，我也有份。那个说丈量土地，我把皮尺称。我有责任，我有责任，我们有责任。老支书定罪，不能您一人。一个个抢着签名，你按手印，我也按。一腔热血铸旧檄文，转眼间报告书上新的手印全按满。你可知这手印它的分量有多沉？这就是小岗党员油灯之下血书檄文真情一段。到后来三中全会扭转乾坤，党的政策顺民心，二十载春风得意，富国强民。 下面我们请大家欣赏《金韵大鼓世纪树》这个作品呢，是由朱贤颖创作的，他也荣获了牡丹奖创作金奖。那么演唱者呢是牡丹奖银奖获得者、天津新人奖获得者冯新蕊，唱腔设计是赵学义，伴奏韩宝丽、王丽阳、韩晴、韩旭、刘玉喜，大家掌声欢迎。 绿色的生命，绿色的歌，我们的希望你能理解，我们的向往你也懂得。别看你幼小的树苗多稚嫩，后来居上，这是自然的法则。你有着雨露的滋润，阳光的照月，你有着人民的爱护，大地的依托。我们今年才十几岁，天天的蜜水，日日喝，年龄半岁，红旗长啊，纯洁的心灵闪光。艰难道路的曲折，革命先辈洒热血，才筑成了辉煌的共和国。二十年的腾飞，解说过上苍老，还要努力开拓深化改革，新世纪将展现崭新的风貌，新世纪将展现全新的生活，笑迎挑战雄关过，总有那艰难险阻一束花，是日记一束，你隶书轻寒须自信，一道道年轮就是一次次拼搏，中原一枝叶参天，润下尘，祝愿你农民遍地抒情歌，到那时你造福人民，多做奉献，我们也长得成才中的楷模，是记住你有充盈的活力，同学们更有完美的人格，看他们激情潮涌心头热，四望间光辉的未来壮山河，这世界 Oh! 好，朋友们，下面将要为大家表演的是《梅花大鼓风筝情》，作者朱雪颖，荣获了牡丹奖创作金奖，唱腔设计是赵学义，伴奏岳长乐、张玉恒、张桂云、陈倩、韩旭。下面我们有请牡丹奖金奖天津文艺新星获得者王哲为大家做精彩的演唱。 去，曹 等到后心累战兢，说心上的神经人敬佩，聊表存心，说着话取下莲花桌上放，陪先生为我守岁送旧迎新，雪琴连说好好好，除夕夜你我醉里看乾坤， 听众朋友，第十一届金门曲会闭幕式的实况录音呢，今天就先请您欣赏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啊，欢迎您继续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请大家欣赏一段骆玉笙先生演唱的一个京韵大鼓的小段《毛泽东诗词送瘟神》。 寻天 边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问身是阴阳悲 欣赏过这段洛派的经典的京韵唱段之后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柳星再次感谢大家。